好，翻到嚟今个星期嘅商业专题啦，咁啊新鲜滚热辣啦吓，咁啊呢个财政预算案啊出炉啦，咁啊大家咧就听完啊 CY 嗰个咁嘅吓宏观嘅啊对呢个香港嘅前途咧对呢个分析咧，咁啊当然啊睇翻啲实际嘅数字咧，究竟系点样做咧咁样啊，咁喺录音室入边咧，除咗大伟之外，当然有啊亨利啦吓， 大家好， 系同埋啊杜比嘅，咁啊其实你哋都啊都有个略略望过下份施政报。啊，唔系财政预算案， 系啊，成日我哋都搞错 嘅，冇错，系财政预算案啦，即系点样样去规划嗰个诶啲数啲钱银点样用嘅啊报告书啦吓，咁、啊、诶、有冇咩重点系想提及嘅咧？即系望过下啦啊，既然都吓， 喂，亨利点啊？一个 general idea， 一个 general 嘅 idea 点样咧？你望嗰两条木嘴，一个姓梁嘅，一个姓曾嘅，啊，一个有须个冇须，一个就冇戴眼镜，一个有戴眼镜嘅。 咁我谂我睇就即系两条友行出嚟嗰啲衣着啊，啲 style 都有少少唔同啦、啊。即系冇理佢哋睇呢啲嘢嘅方法有冇、 啊、都系着西装虽然吓、 啊，西装有。啊、你点睇咧？呢、這个阿梁啲嘢点啊？呢、這个阿曾啲嘢点咧？ 阿梁振英，我觉得佢啊，即系佢都系点啊？因为佢着衫特别，即系佢又唔会话好咧啡，但 系 你又着得好醒目，佢又一定唔系咯，我觉得。 即係好簡單啊，好簡單，係我唔可以用樸素形容佢，佢啲衫一定唔會平啊，我一定買唔起。咁但係咧就是、簡單嘅，同埋咧係冇刻意美化過嘅。 係冇錯，因為佢都係一個冚家產業測量師出身，係有呢個工程背景嘅話， 啊、 工 程一定係算死草嗰啲啊。 唔係喂，佢即係如果 N 展佬，佢係咪 N 展佬啊？ 佢又入唔到 N 展啦。 佢上飛嗰啲都係，咁都係個 style 嘅，應該就 唔係見錢就開眼，同埋咧又咁樣講，佢就係低下階層出身嘅嚇。咁、啊、當然唔係低下階層，個個都係咁啦。就我睇佢錢銀呢樣嘢都幾緊嘅，幾緊張啊嚇！ 即係捉得一蚊得一蚊嗰啲係嘛？ 啊，係啦。咁、啊、你呢個曾俊華啦，唔同啦，即係真係中產階級出身啦嚇。睇、啊、個款啊，有機會去到呢個哈佛大學讀書。 三零萬人工都係呢個中產階級喎，係嘛？ 嚇、啊，真係三啊零蚊啦，但係三啊零蚊，我得三啊零蚊㗎咋，佢就三啊零萬啦。你即係要簡單啲咁講咧，梁振英咧睇佢著衫咧，即係你睇唔到有啲咩特色嘅。曾俊華咧係一派美國打扮。咁你曾俊華咧，你就係好多時咧興咗呢個 button down 恤衫啊，即係有扭領，我哋稱為扭領嘅恤衫。咁事實上佢而家美國訓練出嚟嘅 undergrad， 即係本科，即係學士嘅時候咧，係讀建築 architecture 嘅。啊，乜碩士嘅時候先讀呢個公共行政管理啊啲咁嘅嘢。 即係有啲都有啲掃底喎，應該。 嗱，兩個咧，兩件姓梁、姓曾兩件咧，都係理科出身嘅，就理科轉文科嘅工作。 咁啊，同呢个我哋国内伟大嘅领导人都系噶嘛，而家我就唔知啦。 啊，习近平系文科嘅，习近平 佢呢一代开始系咯，呢个 之前全部都工科嘅， 理工科 水利啊、工程啊，九啊几样都系读。 我睇唔系净系呢个我伟大祖国系咁啊，系所有共产国家都系咁。嗯， 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啊，同埋一般嚟讲，共产国家咧， 司法都系技术先。 以科技救國，窮國嘛， 係點樣背曬人哋嗰啲咁嘅資料啊？咁啊，翻自己國家，咁啊，做呢個飛彈 啊，咁啊，即係一啲啲國家啦嚇。 係啦，咁我哋喺中國嘅同胞非常犀利啊！記得以前咧嚇，嗰、那個細個讀書嘅時候咧，呢、這個啊詹天佑啊，點樣樣去？ 即係清朝時候啊，即係中國嘅工程師。 係咁啊，學曬人啲技術，咁啊翻嚟啊祖國咧就建設啦，就是、一條鐵路咁樣樣嚇。 嗯啊，喂，講開嚟講啦，呢兩件出嚟講嘢啦，呢、這個施政報告咧就唔好耐之前啊，記憶猶新嘅。咁呢個梁振英出嚟講咧，第一咧就講好多官腔嘅。你睇梁振英份施政報告咧，就非常之咧有我偉大祖國嗰啲元素。Where's 咧呢個姓曾咧呢、這個胡蘇曾咧佢出嚟講嘢咧係一派務實主義。 我梁振英都係一貫嘅啦，即係你聽佢講嘢係聽完好似講完好似冇講，聽完好似冇聽過咁喎。 好似好有玄學 feel 啊！ 係好玄學 feel 咁啊！佢即係佢係一國之君嚇、啊，當然個國字佢梗係唔會認啦，咩想搞港獨啊？咁你睇下佢第一段講啦，咩佢啊成日講話咩中華基本法啊嗰啲咁嘢，佢又話。咁咧喺基本法同埋全國人大常委相關嘅解釋同埋決定基礎上邁向普選。咁呢個財爺點講咧？佢話咧係社會正就2017年嘅行政長官同埋2016年嘅立法會選舉嘅辦法咧進行討論。我殷切期望社會能夠求同存異， 達至共識，實現普選。啲字眼係略有不同嘅。梁振英係講得嘅，即係浪漫啲嘅，邁向普選。咁而家係實現普選，就可以睇到一個咧就係、是、一國之君嘅氣派，另外一個咧就是、務實主義，都係做開打工仔㗎啦。 即係由文字方面已經分別到嚇，兩者嘅嗰個地位啊，同埋個心態啊，點樣啊？ 你可以睇到梁振英咧講呢咁嘅施政報告咧，每份施政報告咧，佢都係為咧佢嘅執政同埋咧連任咧係鋪路嘅。係啊 ，whereas 咧呢個曾俊華咧就咧係做啲務實嘅嘢嘅，即係錢係唔可以亂使。咁所以你見到梁振英咧 promise 好多嘢，好偉大嘅 future， 就人人都有份嘅，個個有 Jackson 嘅，又要同我偉大組有啲咩聯係啊、搞作啊咁樣。 曾俊華都去咗搞啊噏出嚟嘅，咁佢都真係好嘢㗎啦。 係啊， 點有氣啊，大佬你就傻嘅。哇，曾俊華先至話唔知嚟緊呢年都係唔知起，即係可以起到差唔多20,000個單位。咁如果你阿梁振英話可以起40,000個，要起幾耐啊，大佬？邊個數啱啊？ 啊，十年，47,000，十年。 咁而家我一年起20,000，咁得十年，咁即係點啊？之後每年 escalate 上去咯，咁咯，係 咁啊，完全都係嚇、啊，就咁好簡單計條數啫，諗住嚇，又唔會考慮其他嘅社會問題嘅。OK 嚇、啊。 你睇下兩個人嗰啲口號已經好唔同㗎啦。咁呢個梁振英咧，講翻佢嗰啲八字真言咧，叫咩？適度有為。就穩中求變，咁呢個胡蘇貞噏乜呢？就量入為出，審慎理財。咁咧，即係根據咧，即係今日咧，呢個知識分子報紙咧，即係呢個人言報嘅，即係阿羅 Sir 分析咧，就咧你睇到個玄機啦。所謂適度有為，穩中求變，即係會變啦。喺適當時候咧，就係、是、要有啲搞作啦，有為即係有啲搞作啦。咁你量入為出啊？即係審慎理財咧，就叫你小心，根本就南轅北轍嘅。所謂穩中求變，即係會變啦，適度有為要做啦，做萬事不離水，即係要使錢啦，要用錢啦。咁你呢個財爺同你唱反調嘅， 嚇 亨利。 咁你哋個概念係點樣啫嘛？其實呢啲字眼係咩意思咧？即係睇下我中文唔係特別叻啦。OK， 唔好咁講。 咁啊，審慎理財咁、那個概念即係話你一定要有財先至可以理啦，係咪？ 係。 咁即係話你喺你 under 而家你有個財富裏面去審慎去處理啦，即係包括係可能係使翻落去啦。OK。咁但係咧，阿曾俊華又講一樣嘢，好笑嘅喎。即係一個叫咩叫政府係最切忌咧，就係、是、呢個先使未來錢啊嘛。 啊！哇！真係含沙射影啦。 咁啊，咩叫咁我想問啦，即係尋日都係聽阿蕭生嘅節目都有講，咩叫先使未來錢咧？其實真係，先使未來錢，即係未來嗰啲錢係你㗎，係嘛？咁即係話，如果用政府嘅角度去睇，如果我可以先使未來錢咧，就啲咩？即係話而家我冇一冇錢嘅，但係嚟緊咧就會有税收啊呢樣嗰樣啊，我預計都我個預算都好準嘅。咁但係咧，同一時間我都要使錢啊嘛。咁但係如果喺呢個情況裏面咧，即係如果你有錢會喺未來呢一年會翻入嚟嘅，譬如你賣地啊呢樣嗰樣咧，同一時間你去使錢咧，咁其實呢個就唔係一個先使未來錢嘅概念嚟嘅喎，即係嗰個未來錢，但係嗰個未來錢係收到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唔係嘅話咧，就係話 OK， 基本上而家政府都冇錢噶啦，仲要可能要發債啊，再去使，即係去支付政府嘅開支啊嘛。咁呢啲啊真係先使未來錢啦，不過話個未來錢都未必有得收到嘅 ，OK。咁但系而家香港政府嘅問題係佢有財政儲備嘅嘛，理論上，咁啊其實都唔存在使緊未來錢嘅，係使 夠22個月使啊，即係如果你係零收入啊，假設港府衰到撲街，零收入，咁啊都可以使22個月，差唔多2年。 咁但係你個問題係政府有冇可能係零收入嘅？ 呢啲咪呃人咯，政府點會零收入㗎？ 咁你要明白政府個收入來源喺邊度先。首先我唔好講佢個支出喺邊度啦。 係嗰個經常性收入來源同埋非經常性分兩個嘅兩大方向嘅 嚇。咁啊，你簡單啫嘛。如果你去收入，即係我當政府一盤生意去做啊。OK。咁政府個收入喺邊度啫？咪收下你哋啲薪俸税咯。唔通薪俸税會係零咩？如果薪俸税會係零咧，即係香港全部人打工咧，如果薪俸税係零咧，即係得兩個可能性嘅啫。甚至可以係負添，如果佢咁樣講嘅話，如果薪俸税係零嘅話咧，即係全香港都係有幾個可能性啦。一個可能性咧就全香港人都有嘢做，但係咧佢哋嘅免税額，即係基本俾嘅12萬免税額，加埋佢其他可以有嘅免税額，譬如父母免税額啦、子女啊、結咗婚嘅免税額啦，加埋咧佢嘅人工咧 都低過去 Entitle 嗰邊上額嘅，咁咪唔使交税咯。 嗯， 如果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咧，即係唔好去到最 extreme 啦，屌全香港嘅人都個個都冇嘢做啊，咁一定唔會嘅正常嚟講。咁、你政府會唔會有你政府嘅薪俸税嘅收入咪係零咯？咁喺嗰個情況之後，你唔止係零添，你要喺庫房啦嘔翻錢出嚟喎。因為如果對上嗰年嗰陣係有交税嘅話咧，理論上係交撚咗預繳嘅喎。咁如果撲街佢今年唔，如果你今年你個稅務寬減或者你嘅薪俸税制係唔變嘅話咧，而佢今年係唔使交税咧，你係有機會政府要退翻税俾佢哋添。 係啊，係啊，啊，仲真係嘔翻，仲要付嘅。 咁即係喺呢個假設，你覺得會唔會成立啫嘛？咁另外一樣就是、哦，咁利得税咁會唔會係零嘅收入咧 ？OK。咁如果利得税係零嘅收入咧，即係話全香港人嘅做緊生意咧，都冇錢賺，甚至係蝕嘅。咁你咪冇利得税收咯。咁同一時間亦都係啦。如果你公司係賺緊做緊錢賺緊生意嘅話咧，如果你要交利得税，如果你第一年報税啊，如果你係賺我咧 say 你税前利潤係10萬 ，OK？ 而家用利得税個計法咧係16.5%嘅。理論上你係要交16,500蚊税。但利得税政府是要求你交100%預繳嘅，即是你要交33,000蚊税嘅。咁、如果你出你唔使交，佢咪要退翻俾你？ 嗯，我退翻俾你。 所以喺政府幾個最大嘅收入裏面，即係你話薪俸税啊、利得税啊，甚至係呢、這個你話賣地嘅收入。咁政府賣地唔通屌你冇人出價，咁啊俾0蚊你都賣俾佢啊？屌你唔肯會噶嘛？即係我哋三個，我阿大衛杜比去投政府塊地，政府開價100億，咁我舉手100蚊，咁唔得噶嘛？佢有個最低價錢噶嘛，大佬，你去唔到價錢，我直頭勾樓唔到出嚟噶嘛，塊地大佬真係，咁即係呢啲嘢唔會係零噶嘛？甚至你話政府佢有啲收入，譬如外匯基金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咁外匯基金佢都係買股票嘅啫，唔通啲公司全部 book 曬家執曬落，冇可能噶嘛？屌你好啫！ 咁但係佢係撥入呢啲係非經常性嘅收入啊嘛。 所以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你去睇我即係當然佢呢種叫公共理財嘅方法啦，就同我哋一般去做生意嗰個方法就唔同噶嘛。咁但係政府有樣嘢勁噶嘛，政府基本上啱啱出要收嘅，佢理論上佢都收到噶嘛。 係 咁啊，同埋有時你睇佢啲財政預算案，你會諗下，如果你有時我自己都喺度諗，如果你當政府係一盤生意去做，你真係當佢一盤生意去做，其實呢盤生意應該點樣去做嘅咧？應該係去揾多啲煙琴，就 instead of 係即係佢美其名就係製造個營商環境，等你哋去打工去做生意，揾咗錢之後咧，俾翻我同一時間點樣使翻出去咧？就protect 翻你就醫療、教育，因為醫療、教育、社會開支。即係 福利 開支係最大噶嘛？呢三嚿夾埋已經係佔政府經常支出嘅60%噶啦嘛？ 冇軍隊咯， 我都係太耐冇軍隊。 從以色列好唔同噶，以色列處於戰爭狀態啊，國防開支甚大啊，香港冇呢家嘢。 我真係撲佢個家，我都幾耐冇睇過財政預算咁啊！哇，撲你個家，原來政府而家全年嘅經常性支出最撚大，原來係搞教育，要600多億㗎，屌你好真係。 搞到而家啲學生咪怨聲載道啦嚇，都有你上集講嘅。 因為你係諗唔到，你搞教育個支出仲大過你俾醫療啊！咁即係話，即係得兩個可能性啦，因為醫療你個撥款唔夠啦，因為你教育就膨脹得太大啦，真係。情况就系咁，我哋人系越嚟越少 嘅。所谓膨胀咧，系冇智慧嘅膨胀啊！你使咁多钱，啲人都怨声载道嘅。 咁同埋我又想问啦，如果你睇嗰个嘢，就你当佢一个呢啲开支，只系你间公司嘅日常开支其中一种嚟嘅啫嘛。OK， 咁如果你过多话，啲僆仔又少啦，啲人又送啲仔出去读书啊，咁理论上需要教育嘅喺香港人应该越嚟越少嘅，咁冇理由你个支出越嚟越大噶啦，正常嚟讲系咪先？咁你倒返轉就會喎，如果佢講嗰嘢啱就話，佢成日話香港人口老化嘛，咁其實理論上某個程度上去睇就話 ，OK， 你應該係教育個開始減少，或者增長速度係開始減慢，而你諗落去做醫療嘅開支就應該增加嘅， 因為人口老化嘛，問題係非常嚴重。 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兩個費用個增加個速度係一樣嘅話咧，咁就真係唔係好 make sense 喎，屌你老真係，即係除非你我講話。啲大學啊，學校啊， 哦，唔係咁，佢擺每個 individual 嘅嗰個細路仔嗰個錢咧，係多過老人啫，咁樣計啫，好嘢。 或者你話可能你搞教育，你嗰啲人出糧俾啲先生嘅，佢每年加人工，加多個做醫生嗰啲啦。如果唔係，你係完全 make sense 嘅。咁香港嘅中學老師嘅嗰個人工，基本上接近全世界最高噶啦 咁讲要分开嚟讲，嗱，如果你有个 degree 入去咧，就二万几蚊。咁但系咧，有 degree 唔等于做老师， 啊、教书个有教院嗰个文凭先得啊，而家有 degree 得啊。 唔系有 degree 部分可以，部分睇下你系睇下你有冇运气啦。咁加埋嗰张 cert 咧，咁啊二万几蚊啦。咁但系咧，你有呢啲都唔可以保证你系做教师，你可能做咧呢个助理嘅啫。即係助教叫 teaching assistant， 同埋你話個政 府得萬二蚊一個月到嘅啫。 即係同埋你話個政府有冇錢，就佢話俾你聽嘅，即係睇嗰啲 figure 講嘅。政府有冇錢，即係好簡單啫。你當政府係一個人就得啦。OK， 即係你同我都係一個人。咁你同我都唔知，即係譬如我唔識你，你唔識我嘅。咁我有冇錢，你就睇下我平時點樣使錢嘅啫嘛，係咪 ？Right？ 即係就算可能我冇錢，我都可以衝大頭鬼，我係咁使，但始終都會爆煲噶嘛，係咪？如果香港政府冇錢嘅話，我真係想問一樣嘢啦。OK， 你見到而家搞而家同一時間起緊嘅基建，我喺香港住咗四十年，我未能見過好似近呢五年咁起法嘅樓。嗯， 點起法咧？ 嗱，你諗下，好簡單啫嘛。如果你得閒，你去睇翻，我都係早輪睇。佢早兩年咧，佢港台咧咪整個節目咧叫咩世紀工程，但係喺度講緊政府啦，搞緊啲工程，我撲你個街啫。你唔睇你都唔知道，原來政府真係咁撚有錢嘅料。 嗯， 同一時間係起緊呢、這個西港岛线铁路、南港岛线铁路，起紧呢个 中沙线。 中沙线就而家规划紧，开始做，而啲呢样先可以做啦。OK， 仲有做紧咩咧？港珠澳大桥、高铁、邮轮码头、启德发展区、新中环绕道，跟住仲会喺起完港珠澳大桥之后咧，仲会喺机场搭一条隧道去屯门。就因为而家佢哋成个计划就系将成個珠三角變成一個圓圈啊嘛，因為而家我 一小時生活區， 而家我哋要上去，譬如而家我哋要上去深圳，就會經屯門上去啦。去到深圳之後咧，咁你會去到虎門，即係中山附近咧，就會屈翻落嚟，落到去珠海。珠海而家就通過港珠澳大橋啦，就通翻落嚟香港。香港再整條隧道通翻去屯門。我撲你去街啫！而家玩賽車比賽，整個圈出嚟啦，真 係。佢而家就係想搞一小時生活區 同埋政府係有錢到你係唔信嘅。你見到而家起得最貴嗰個咧？系譬如高铁求捻期都六百几亿啊， 系啊， 系喺几系起几多公里哇？我睇好似系起唔知六十公里到 嘅啫， 系啊，佢短公里嘅造价系贵到嚟紧晒谱啊，屌友啫！咁同埋我又唔知佢点样起嘅，佢喺高铁咧，我上次喺个节目讲咧，喺香港段咧系唔会开到350个 kilo 嘅，佢只系最快开到260个 kilo 嘅啫。 其实就唔系快好多嘅，就基本上啊。 个原理点解系咁样咧？个原理就因为你香港嗰段路太短啦，你 开喺地下咯。 你开得太快咧，跟住就会刹车噶啦。 咁佢未加速度就要停啦。 跟住咧又要就翻咧，佢而家去嗰个福田嗰个站未通噶嘛？因为而家去如果你高铁南站最南嗰个站就是深圳北站啊嘛，而家系得福田同埋香港站未，即系香港站未通噶嘛。我博佢嗰间，佢人哋嗰个时起咧，屌就又起喺个起喺个，佢又唔系喺隧道度嘅，佢就起喺个即系好似一个架空嘅站，你起下又要将条隧道掘翻上嚟喎，我屌真系钱多得滞啊，大佬真系，咁啊呢啲就算啦吓，跟住而家喺中环绕嗰度，嗰间起4.3公里，起咗400几亿，真系钱少啲都唔掂啊，大佬真系，咁啊而家你喺搞个港珠澳大桥，政府净系呢一 part。要俾嘅，而家都话系要三地政府俾噶嘛，另外40%就攞嚟借贷，跟住靠个营运去开销噶嘛。 啊， 佢都黐紧线嘅，屌佢政府净系起咗500几亿，跟住仲好笑就系话嗰个我睇嗰次去嗰个郑宇华嗰时仲做紧嗰时，佢预计一日有150,000车流。但系，跟住我睇嗰、那个，跟住我去访问嗰个珠海嗰个教授话冇乜理由嘅。你香港有中港两地牌嘅车只得30,000架嘅啫。屌，咁要一日行五次，一日要行五转，大佬真系。根本系冇可能做到噶嘛。所以我成日都话翻翻转头就话，你话政府系咪冇钱？政府梗系有钱啦，冇钱点使起啲嘢啊？ 唔系，但系佢使咁多系起啲咁嘅基建咧，咁啊，其实系对个实质嘅经济效益。系有咪帮助？ 唔系，但系而家呢度系香，呢度系香港。头先我讲嗰啲嘢，所有我讲嗰啲嘢都，就算当佢唔捻起嘅，香港唔系菲律宾啊嘛，大佬啊，香港佢本身个基础建设都唔系差咯。同埋政府系好捻中意讲话啲嘢，我特别呢个礼拜个个喺度传话会加咩税啊，加咩税啊。我就咁，我举两个例子就好简单。你话你加烟税，你话而家由50蚊卖到84蚊一包，我话你又试下买啊，我又唔理你会唔会食走私烟啊，屌大佬啫！你试下加，我都嗰个我朋友话咯，咁点啊？我话如果佢再系咁加法， 我就扑你个街，我走去我哋公司后面上环度买啲买啲烟丝，买个机、啊、买个机翻嚟自己卷嚟食啊！屌你老真，你边有可能食？我去到84蚊，我怼草都唔使咁贵话，虽然我未食过。屌你，系咪傻？系咪傻噶？屌你老 真，呢个新嘅轻工业咧，将会喺香港出现啊！但系呢个集体卷烟啊 ，OK 跟住又话想加呢、這个，又话汽车增长得太快，要加汽车税。我话喂，汽车增长得快，多人买啫，唔代表多人揸噶嘛，大佬。咁你究竟多唔多人喺条路度用紧车？你好易啫嘛，你咪计下全香港一年个汽油卖捻咗几多公升物资咯。但当然你话会有中港车翻去入油，但系中港车头先都讲啦，得30000架啫嘛。香港而家汽车保有量50几万台，1/10都唔到。咁你咪计下香港一年卖几多电油，卖几多油渣，你咪知大概行咗几多，有几多车喺街度行咯？死蠢，你好嘢！佢买咗车多就要交牌费啊，加所谓登记税。 借口嚟嘅啫， 黐 Q 线，即系讲啲嘢完全冇理过，乱 Q 咁嚟啲楼嘅。 喂，讲翻一样嘢，呢个财政预算咧，同施政报告咧有啲嘢的确系唔同嘅，值得讲嘅。咁、包括咧就话里边提到呢、這个香港嗰、那个四即系优势嗰个问题啊，梁振英就话啦。我話而家咧要鞏固同埋提升香港現有優勢，加強咧同國內外嘅全方位合作，將國產業咧做多做大做強，好強嘅做多，好大陸嘅口吻嚟㗎啦，即係好大起功啊！即係假大空啦，唔好話好大起功啦，唉，假大 匪語 嚟嘅，匪語啦嚇。咁咧呢個財政司咧就冇手多啦，佢話咧貿易、物流、金融、旅游同埋专业服务咧，系香港四大产业，系我哋嘅支柱啦。咁咧就唔系因为政府硬性嘅指定，而系咧系由业界咧凭借自身同埋香港优势咧，投入咗几十年嘅努力，经过国际嘅竞争同埋咧系呢个太弱留强，先有今日，即系自由经济结果啦。咁你再睇翻前面一段咧，呢个梁振英系感激国家啦，受惠于国家政策啦。曾俊华就话，除咗国家发展机遇之外咧，好大程度上吓，呢、這个好大程度上系咧建基于我哋坚持自由市场嘅原则同埋国际都会嘅定位，好明显就刮咗梁振英一巴啦。 喂，你嗱、那個啊，你好简单啫，即系梁振英讲嘅嘢， 即系我哋自己努力成果啫。 嗰个理财同个政治哲学完全系相反嘅。 即系梁振英讲嗰啲嘢系咩咧？即系呢个世界上咧，有啲嘢咧系做到就会搵到钱嘅。 嗯， 咁我咧就我跟住咧就要尽量去发展，越做得大咧就越搵得钱多啊嘛。但呢个世界上，我想问啦，佢讲嘅 ，OK， 贸易物流，我就当物流啊、金融、旅游 ，OK， 我专业服务我唔知佢当系咩啦，我就讲旅游啦。旅游而家你咪实就好似阿刘振英话斋，就叫做做多做大做强啊嘛。咁、但系问题，任何嘢都有个边际递减噶嘛。而家已经见到啦，就系咁捻多人落嚟香港，拖捻住个胶州围走，搭地铁咧你又等两班车，咁呢个咪边际递减咯？即系佢系可能有 contribution 噶、但 系 同一时间佢会有个 negative effect 噶嘛。你旅游就好明显系睇嗰个表啦。 系冇错， 即系你跟住刘振英做仆街街外咧。嗱，咁如果系譬如你金融。金融哦，你想做大做强，即系金融你咪成日话哦，咁我哋系全世界几个交易所集资最捻多嘅多， 咪得股票嘅啫嘛。 我当呢样系啦，我当呢样系，咁你咪俾阿里巴巴嚟上市咯，马云中意点样玩咪点样玩咯，屌！咁最后咁你集资系赚咗一嚿钱啊，做 IPO 嗰啲，咁最后如果濑嘢，咁输咗啲钱边捻过噶？屌！我想问，如果啲股票系咪先 啊？ATM 金融中心啊，我哋系俾人揿噶嘛。 咁我哋又有 ATM 机嚟噶嘛。 我哋又发展，我哋发展贸易物流 ，OK。咁你物流好简单啫嘛。咁你想物流多啲，咁我当物流，你始终都用车噶。 发多啲中港牌咯。 你发啲中港牌又得，啲人落嚟乱咁撞又得。如果唔系，你成街都系货车，咁咪空气咪污染咯。迟啲系 PM2.5 噶啦， 所以咪要用比亚迪嘅电动车咯。 系啊。咁你 嗰个充电要充两个钟头咯。 你个物你贸易都系啊嘛，贸易。譬如我可能睇佢其中佢有一段系讲呢个展览业啊嘛。你展览而家咪已经系咁样咯。你总之搞啲展览会，湾仔大塞车嘅，酒店又贵一贵嘅。喂，大佬啊，我唔系觉得你话咁样去做系唔啱，但系问题就系你冇相关嘅配套去支持咧。你就睇 Q 緊， 唔係你好少香港嘅展覽業咧，係全部俾啲普通市民入去嘅，人哋真係俾嗰啲專業嘅商家入去睇。 係啦係啦， 香港 成日好似賣物會咁樣。 唔係，係仲有啊，即係細佬哥最中意嘅玩具展覽咧。 喂，人哋書展， 我做傳媒再入得去啫。其實一般人係唔入得去嘅，同埋細佬哥係唔想入場嘅。 其實你要明白一樣嘢， 香港做所謂會展，即係做嘅展覽業，其實香港嘅展覽，香港嘅展覽業 我當會展啦，呢、這個地方灣仔會展，佢 entertain 香港人全年只係兩個月嘅啫，就係、是、七月份、八月份。你哋講所有嘅展覽咧，你話嗰啲咩書展又好啊，漫畫動漫展又好啊，食品展都好啊，乜柒嘢都好啊，只係得呢兩個月呢係 organize 一啲 fair 呢 for 香港人。點解呢？因為鬼佬七八月係放假㗎，冇人過嚟做展覽會㗎，只要有 啫。係 係。同埋你香港展覽業你一定嘅，你一定有得做㗎。因為你澳門而家都係發展緊㗎。但澳門就係我有基建但我冇配套㗎嘛。喂大佬，佢可以請嗰啲人都去撚曬賭場做啦，去曬酒店做，邊撚個搞旅遊業啊？唔係邊個搞展覽業啊？你一定會有個相反嘅效果，問題係你個效果，即係等於你大陸嘅話，哦，你係咁，你能源消耗一路多，你一路燒煤啊、燒碳啊、燒成啊，你啲空氣咪差咯。係啊，咁你係發展咗經濟啊，但係啲人都可能冇命，等等都見到嗰個經濟個成果已經死撚曬咯，屌！ 有冇啲保險咪又可以發展咯？供應精神機又可以 啊，就做多啲咯。 啊，即係佢哋有種思維就係覺得話 OK。邊一笔嗱，即系香港政府管理香港嗰个财政嘅方法咧，就好似我哋细个嗰时咧睇港产片，哦，英雄好色，英雄本色好睇啦，一窝蜂拍呢啲黑社会片咯，拍到冇人睇为止，屌真系，佢个原理咪就系咁咯。 喂，我记得咧，做香港系一窝蜂噶，有段时期咧兴卖炸子鸡啊，就全香港都卖炸子鸡嘅，即系好城市吹嚟，但系咧太一窝蜂咧，你自。自然咧， 同埋呢 個亦都咩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 啊？ 呢個中國做生意 我都話啦，即係譬如你嗰輪興睇英雄片咪拍一輪咯。我呢排興拍黃飛鴻又拍一輪啦，啲。 唔係我話俾你聽，有一樣嘢你知邊個馬永貞啦？以前都係馬永貞，哇頂你個肺！喂，屌你一次過有三套戲係講馬永貞，試過香港啊！嗰日話逢大家鬥拍， 嗰年係咪馬永貞十世紀嗰周年啊？屌你咁即係你一樣啫嘛，等於話哇，即係香港個心態就咁樣，其實好多年都冇變過。因為黃飛鴻嗰陣時第一套睇徐克拍嘅《李連杰作》啊，都幾好。拍到最撚尾係邊套咧？我如果我記錯，我最後睇嗰套黃飛鴻就係呢個譚詠麟做黃飛鴻嘅，屌係一套搞笑片嚟嘅，屌拍撚到咁嘅可以，乜一樣啫嘛，其實有乜分別啫？ 嗯，咁仲有你睇到呢个梁振英咧，即系满脑子咧记住一样嘢啫。如果你话要攞到业绩啊，唔系业绩啊，攞到民望就起屋。咁所以咧，佢施政报告咧就讲啦，你活化工厦问题咧就话咧，将位于住宅地区旁边嘅工业活动已经大幅减少嘅工业用地咧，改建成为住宅。啊！改建規劃成為住宅，咁你去到呢個財政司啊，就唔係咁講咯。繼續推行咧工廈活化，提供更多樓面咧作為商業等用途，就唔係起樓啦，唔係一定係住宅啦。 可能阿財爺覺得商業用途，佢覺得劏房都係商業用途嚟噶嘛？ 哇！現在咁樣去分類啊！哇！呢個做咗財政司， 唔係咁上面即係好襟用噶。 我覺得明顯個劏房個業主就係當佢係一個商業行為嚟，因為點佢當佢商業。 同阿波波係傾點多啊？ 唔係，其實呢啲嘢我哋就應該咁樣去理解，即係可能我哋都唔係讀呢啲出身咧。其實，其實好簡單啫。你成日佢而家去呢，即係呢兩年成日講呢啲嘢，成日所謂一塊熟地啊嘛。OK， 啊， 咁究竟政府係咪有地起好樓嘅咧？我就想問啦。即係我喺度揾到塊地就可以起樓嘅，要樓啫。咁你塊地起樓，嗱，等你有咩要到啊？你電要到，水要到，煤氣要到，排污管要到，啲四樣嘢都要到啦，唔係點起層樓啊？即係起層樓冇廁所嘅，冇水道嘅，冇電道嘅，電話唔到嘅，唔會噶嘛。咁問題就係話，就算你話用工廈去活化，就算你話你拆咗啲學校，而家拆校啦，拆啲學校嚟起樓俾人住啦。OK， 個關鍵就係嗰個 port ratio 嘅問題啊嘛。OK，即係話 OK， 你當呢間係學校嚟嘅，學校嗰時係啊 community， 比如1000個學生嘅啫，我起完之後咧係可以住3000人喺裏邊嘅。咁你我當你頭先我講嗰啲配套全部都齊啦，因為學校有嘅嘢應該佢都 OK 嘅。但問題佢個交通配套得唔得呢？如果條路唔擴闊嘅話，咁如果我係一手啲人就去住啦，係譬如呢度本身呢個區住10000人嘅，而家一嚿去住30000人，你咪 塞撚到撲街， 你咪塞撚到撲街咯！ 咁梗係唔得啦！ 即係如果 你梁振英咧做嗰啲嘢咧，都話個滿腦子得個住宅，得兩個字住宅嘅啫。你喺九龍塘得唔得咧？點解九龍塘呢個啟德機場咧，1998年搬遷之後咧，喂？一直唔係好冇起到高樓大廈 嘅。即係舉個例子，而家所有重建區咁，譬如觀塘咁樣啦，咁啊余文芳就搬撚咗過去啦 ，OK。 啊！ 但面對問題就係、是，咁啊而家咧就咁我住觀塘區咁樣啦，翻屋企都起碼咧就排隊排一個鐘嘅，屌咁即係無端端就多兩個鐘嚟頭咧，就為咗呢、這個嚇翻工啊。 嗯。 但係翻好近嘅啫喎。 喂，你睇下九龍塘嗰度咧，一啲路窄啊， 路窄咧根本就擺唔到咁多車。咁你啲人要出入噶嘛，出街咧唔揸車都搭小巴搭巴士噶嘛，仲有啦。你啲水管咁點啊？要屙大家一齊屙大便。唉，咁你排污啲污水渠都唔夠粗。咁你食水供應條水管又唔夠，咁點起噶？ 咁你好簡單啫，即係如果你用九龍塘做一個例子就簡單啫嘛。譬如九龍塘你咪經嗰條咪窩打路度啊， 係， 跟住上去上即係上天橋上入去獅子山隧道，你沿住咧行運都係平房嚟噶，兩層高嘅。你不如反正飛機都唔會經過噶啦，你放寬個十度面積啦，你放寬呢個 port visa， 我可以你全部拆撚曬佢，每層每一個咁嘅一個咁嘅 port， 即係嗰塊地，我俾你起三十層啦。你起唔起到啊？理論上你係起到㗎。 嗱咁講，嗰、那個上去咧，嗰、那個山咧，即係過咗以歌和老街南北分，歌和老街北面咧係可以起到高樓大廈嘅。上嗰、那個我唔記得咗嗰度叫咩 北架山， 北架山嗰度係可以好起高樓大廈嘅，好多豪宅，仲有啲咧豪宅咧就我嚟擺二奶嘅，啊啲二奶宅嚟嘅。咁但係嗰度起到啦，高樓大廈啦。但以南咧，歌和老街以南啊，阿大衛都好清楚啦，全部都矮樓嚟嘅，咩老人院啊，咩時鐘酒店啊，神學院啊，啲豪宅，唔係嗰啲從前啊， 神學院 啊，從前啲有錢佬咧，啲舊派有錢佬住曬嗰頭，呢路幾窄啊，大佬，全部單行線嘅。 咁你可唔可以咁做啫？即係我 點起啊？都點起啊？ 即係我政府收咗塊地翻嚟，或者買一塊地翻嚟，我撲你個街，我將佢咧。其实得两层高嘅啫，我起够廿层高，咁学你话斋啦，二楼啊神学院送一层俾你，你走啦，三楼老人院，四五楼啊时钟酒店，得唔得啊？ 咁而家仲有啲咩 space 啊，咩嗰啲社区学院喺度上堂。 系啦，咁佢真系嗰单嘢真系综合性活动大楼啦， 综合过呢个咁 嘅综合性系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 即系你啲人仲有咩话香港真哦？屌你咩唔够骨灰庵啊？整两层做骨灰庵都仲得？ 哦，唔系，呢家所有啲工厦大部分啲顶楼都系做骨灰庵嘅，啲佛堂啊租嚟用嘅。 咁咪仲好添？如果你系咁样，嗱，楼上骨灰庵，楼下老人院，老人院老啲人老咁上下会死噶。咁你去探佢，即系而家去八楼，你即系死咗之后咪上九楼咯，都系喎大厦啫嘛，咁得唔得啊？ 咁啊，仲生存紧嗰啲咪落去啊？地下咪探下个孙咯，又开紧补习补习社啊嘛， 又开紧补习社，再整间托儿所啊，得唔得？再唔系开多间麦当劳都仲掂。 就成个生态就喺栋大厦工业大厦就体现到啦 ，OK 吓、 啊。就使乜一小时生活圈啫？你搭步 lift 啊，三分钟。综合生活圈啊嘛，屌你老真系， 系嗰后楼梯一定系可以敷帘咁样用晒啊！你真系跑入跑落咁就得啦 ，OK？ 去咗发癫啊，真系，唉，仲有边度可以研究下同你？ 喂，仲有咧，讲开呢个发展香港呢、這个IT 事业嘅，嗱嗰度值得讲一讲噶。你睇翻先，我都惊睇唔到啦。呢、這个施政报咁讲啦，即系阿英哥咁讲啦。政府会在今年里面呢推出四个资讯科技教育的策略，主要是包括呢2014到2015年学年开始呢分阶段向所有公营学校呢提供无线电网络服务，就是 WiFi 和其他配套设施的。这个呢很概括地讲的、其实就没什么我相信呢任何一个坐 CY 位都会这样做的啦。落到财政司那里呢真係有啲軟件，呢度值得一讚嘅。咁佢就話咧，我哋咧會加強同各大依、這個大專院校嘅合作啦，同埋業界合作啦，務求資訊科技教育咧可以更加切合業界嘅需求。我哋咧打算喺一啲資訊科技教育表現突出嘅中學咧，加插咧呢、這個增潤課程。 你點樣 嚟？增潤課程即係話可能係啲 enrichment class 啦培養佢哋成為資訊科技嘅專才，甚至係創業家嘅。 我咧講個資訊科技呢啲咁嘅嘢咧，永遠咧讀緊嗰啲嘢咧，都係用緊嗰啲嘢咧，嗰個距離咧相差五六年嘅。OK 啊？ 即係佢哋即係你見阿梁振英寫嗰啲嘢咧，即係頭先你講呢、這個，就真係一個好好嘅點樣一個去比較。即係佢好中意將啲嘢咧係點樣講咧？佢系几中意将啲嘢咧 hardware wise 嘅，我所谓 ，OK， 即系点啊？哦，我仲咪俾个帮你装个无线网络咯，呢啲系咪 hardware 可以做到嘅嘢噶嘛？但系通过呢个 hardware， 即系 WiFi 啦，即系 WiFi 就可以容易上到网啦。容易上到网之后可以做 其他嘢，点样？ 可以会帮助到你做啲咩嘅咧？ 佢冇諗到，佢冇呢個 vision 啊！ 佢完全冇，我懷疑佢冇呢個 knowledge 添啊！點解？我唔係冇呢個 vision 咁簡單啊！真係 快啲 download 下網啊！ 咁就你話阿曾俊華嗰啲，其實佢都，我懷疑佢都，其實都唔係好鳩知自己喺度講緊乜，但係起碼佢都會明白啊， 做咗呢樣嘢之後， 你點樣教育 at the end of the day 咧，都要同呢個實際社會咧係掛鈎嘅。所以咧，你 IT 教育點好都希望能夠做到啲咩蓋次或者半個蓋次、十分一個蓋次出嚟啦。 叫冇咁離地啦 ，OK 啊？真係好啦，呢個字母啊。 但通常呢個佢都係比較少讀歷史嘅，因為通常培育呢啲資訊科技專才咧。同埋呢個創業，同埋啲創業家咧，我睇書睇過咧，大部分咧都係未能讀到大學畢業，自己出嚟創業嘅屌，就冇讀到大學畢業。 其實講來講去，都係個營個製造個好嘅環境啊，俾佢哋就發揮到噶啦。 即係唔係？即係舉個例子，好簡單，即係 唔係淨係靠校嘅。 就咁啊 ，Facebook 又比較盛行啦，其實都唔好盛行嘅。OK， 咁你大學個課程，你會唔會教你點樣寫 Facebook app 啊？咁唔會噶嘛？ 佢唔 係嗱， 如果你用呢、這個佢，佢始終佢哋覺得係點樣咧？我政府都係嘅，即係政府啲人，即係上面玩得事嗰啲都係 A.O. 嚟噶 ，A.O. 佢個培訓個方法就咁樣，佢諗嘅就係咁樣。咁如果佢係咁樣諗嘅話，我想舉一個例嘅 ，OK？ 咁 Microsoft 而家就梗係冇十年前咁勁啦。但 Microsoft 咧，我冇記錯個 founders 咧就真係 Bill Gates 啦，你同我識啦係嘛？都發咗好多年啦。但 Bill Gates 好似唔係讀 I.T. 喎，如果冇記錯。Bill Gates 好似係讀 law 嘅喎。佢老豆律師嚟噶嘛 ？Bill Gates 係讀 law 個。 Bill Gates 係 computer 噶，係 computer。 但佢好似係大學未畢業咧。 佢肯定係大學未畢業。佢肯定係大學未畢業，但係係讀 computer。不過咧，喺讀 computer 之餘咧，佢係對於一個presentation 呢樣嘢咧。表達呢樣嘢係好重視嘅，好似寫文啊、小説嗰啲咧，佢都係掂嘅，唔係普通啊， 一個出色嘅 sales 啊，唔係普通 technical man 嚟 嘅。咁啊，讀翻轉啦，咁啊，馬雲有 你唔係啲唐人嗰啲咧，成日咧重視讀 computer department 畢業，咁嗰啲就做曬打工仔，唔係創業家嚟嘅。 即係馬雲有錢啦啩？馬雲都好似係第一份工作係教英文 嘅，係啊，教英文 嘅。 咁 即係話其實你嗰個方向就係你要提供呢一樣嘢，就唔係變咗一個 core 嘅 subject。即係當一科去讀啊， 嗯 ，OK， 應該係提供一啲 core sofa 係一啲嘥嘅嘢，即係唔好當一個恆常嘅課程，恆常課程撲街㗎啦，就變咗日日上堂去考試嘅啫嘛，即係變咗可能有啲唔係點計分啊，有興趣嘅科目。嗱，我哋讀書個年代咧，政府亦都冇咁嘅能力去提供啲咩 course， 但我估而家政府咁 care 有錢咧，佢做呢啲嘢就做到嘅，但最怕佢做下咧。就變咗係一科恆常嘅學科，變咗體育啊、音樂啊。 唔係你嗰啲嘥嘅嘢都係變咗恆常，即係成個 framework 變咗一個嚇、啊、跳唔出嗰個咁嘅盒子。 同埋恆常嘅問題喺邊度咧？恆常問題咧就話，如果你去讀你當係中學教育或者小學教育，恆常有一個好處係咩咧？即係教中文又好，教英文又好，教數學都好， 是理論上更新 嘅 嘛。 理論上個課程如果唔變嘅話，教十年、二十年都係教嗰啲嘢。 唔係啊，而家多一科通識，咪所以大音樂咯。 係咯。咁但係如果你話你當呢啲咧都唔係，你當一個恆常科目，咁你真係可以話齋啦，就唔止係嗰個咩增潤啊，咁簡單啦。佢個課程咧就真係一度要同個時代一路去跟進去改啦。即係唔會而家仲去教你教，而家唔會即係而家我學校裏面教你用電腦，唔會教你用 WordPerfect 啩，我估係嘛，都係教你用 Works 啫嘛。但係佢會唔會教你用 Google 嗰個 Office？ 咁其實嗰個先至係主流啊嘛。問題就係、是啊、情況就咁樣。 嗱、嗯，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都要睇下咧，就喂，即係時間都唔係好多啦嚇，即係講 WiFi。講樓啦，講咗 IT 發展啦嚇，咁啊仲有講呢個競爭嘅問題咧，即係呢個曾俊華咧係好大 credit 咧俾翻香港人嘅，啊唔好成日話背向祖國啊啲咁嘅嘢啦嚇，咁啊有度咧都提咧就話呢個CY 講啦，有經濟力量，讓有更多讓有需要嘅人得到支援。让年青人咧各展所长，让香港得到发挥，让700万人过更好嘅生活。讲到咧就呢个非常之好嘅愿景。咁去到财政司噶啦，唔系咁讲噶啦。佢话透过经济持续发展同埋多元化，每个香港人咧都有机会咧发展所长，实现理想。我哋嘅下一代咧亦都可以咧更巩固。有更巩固嘅发展基础。 咁呢个同呢个 American Dream 冇乜分别嘅。果然系一个美国佬啊 ，OK 啊。 仲有啦，更加露骨噶啦。呢个梁振英讲啦，就话呢份施政报告咧，公布嘅策略同埋措施咧，需要大量嘅新增嘅经常开支。 哇！ 即系用钱啦，猛话用钱啦。一月份嗰阵时系几个礼拜前啫。咁落到去呢个财政司咧，就唔系咁讲啦。我留意到咧，有啲市民担心咧，我哋嘅支出增长得过快，担心咧香港嘅走向 福利主义，即系车毁人亡。咁咧即系刮翻你梁振英巴，即系 大巴大巴咁样嚟啊！真系 胆子胆子很大。嗱，你讲翻另外就系、是，喂，屌你，你个 CY 唔捻知嘅，屌你，我睇里边咧已经拍台拍得到好紧要，而家系白热化啫嘛。你 CY 唔捻喐得佢啊嘛？你而家嗱换政府一二年前换政府，曾荫权就冇得捞啦，系咪先？咁你而家新班子梁振英系另外一个系统出身噶嘛？应该掟鸠走晒啲咁嘅港英余业。但系唯独咧就要留翻呢个财政司，因为中共想呢个财政司留翻喺度。 系，因为你 啲友仔就打啊换咗其他人入嚟啦。 咁即系问题就系话，其实好简单啫嘛。即系其实去到最关键，唔系去翻我自己睇嘅就系，你去翻最基本嗰个原始点就系话 ，OK， 咁究竟应该系点样去做咧？如果你又话会真系去到、去到有一日啊，会普选啊 ，OK，你如果真系去到普选嗰一日咧？如果我就算当有筛选好冇筛选都好，都系一人一票去选呢个特首嘅话咧，咁就某个程度上咧，都系最容易立到票嘅方法咧，都系派福利噶嘛。正常嚟讲就系、是、即系派糖啦。简单啲嚟讲 ，OK， 即系民粹主义。 咁又嗱，即系简单啫嘛。等于而家你喺欧洲，你又法国又扑街，西班牙扑街，希腊又扑街，咁就因为派得太多糖嘛，福利太好嘛。咁但系如果你唔派翻咁多福利嘅话，咁啲人又点会投你一票咧？系咪先？同埋一个正常嘅社会里边，即系香港都系噶啦，始终系穷人多噶嘛。咁如果大家都系一人有一个福嘅话咧，咁理论上如果你真系一个政治家，你都系倾向咁样去做噶喎。但当然你话你可以派出去，你有办法再帮个政府去搵钱啫嘛。如果你话我两边 balance 到嘅，嗱咁你而家有个调位调位，一你。曾俊华佢始终都系公务员出身噶嘛，佢哋嗰种理财方法咧就系、是、死咕咕系咁嘅。咁问题就会唔会有个特首，佢亦都明白你呢个理财方法，但我同一时间我系帮政府搵到更加多嘅钱噶嘛。 搵税 吓，即系佢系一个叻嘅 salesman 嚟噶嘛。 系 除咗佢一个 politician 之外，咁但系香港政府似乎又冇乜桥啊嘛，嗰度就麻烦啊嘛。所以你去到即系、就是、你一人有一票普选嘅话，你始终都系会倾向会派多啲福利嘅。坦白讲，因为而家佢唔系你选出嚟噶嘛，我中意点都得噶。即系我明听过 expenses， 即系啱啱够，或者系比足够嘅少就 OK 噶。咁我政府咪有盈余咯，好简单啫嘛。我唔使 entertain 你噶嘛，因为我唔系你选出嚟。 咁第一啦，唔系 entertain 你，第二个 entertain 系另一班佢想 entertain 嘅人啦 吓。系啦， 即系利益集团啦，包括中共在内。 唔系红色嘅资本家啦 吓。即系唔系话去到最 extreme 嗰个 case 时候，我会输送一个福利俾输送一啲利益俾一啲固有嘅得益者，而嗰啲有咧就将钱全部舐实落台之后就。跌翻啲渣啊，俾你哋，咁就未必去到咁 嘅。即係一個好唔 sustainable 啊，即係持續唔到嘅發展。咁啊，其實都唔係想做到咁嘅嚇。 嗱，梗係冇辦法。你再聽我讀埋呢段，你就知啦。呢個 CY 施政報告猶然在意啊，就 up 啦話，我哋咧需要大量新增嘅經常性開支，講明要使噶啦。咁落到呢個曾俊華嗰度就講完全反調啦。我留意到咧，有市民担心我哋嘅支出咧增长过快，担心我哋走向呢个福利主义。咁咧，你睇下政府提供嘅社会福利咧，系为有需要嘅人提供暂时嘅支援，讲明系暂时噶啦，唔系经常性。 佢呢个亦都合理嘅，嗰、這个综援都系一个非常 minimum 嘅社会福利嘅。 咁有啲人唱到话四人家庭可以，喂，有啲人唱到话四人家庭可攞到20,000多蚊，我唔知点计出嚟，系咪好 extreme case 先有啊？四人家庭邊有20,000多？屌你唔使打工啦，20,000多。如果你冇特別嘅 skill， 你揾唔到20,000多蚊噶。而家 咁佢嗱，你即係我諗佢呢個情況點咧？即係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我要加經常性開支啊嘛。咁啊，即係 講到明㗎啦。 講佢講到明就簡單啫。即係任何人佢聽到嘅，因為如果你喺唔同範疇裏面，你即係等頭先我講啫嘛。你政府最大嘅開支就係教育、福利。 同埋醫療， 同埋醫療啊嘛，咁你加大嘅，你實有呢三個嘢份嘅啦，基本上係咪？咁但係問題就話、是，如果你再 precise 啲去講咧，就等於頭先我再開頭嗰時講啦。你覺得如果你真係一個 politicians， 你就一個政治家，你覺得你最後都係要一人一票選嘅，咁我咪 target 邊啲人咯，大佬？即係我都話頭先一開頭喺度講，你學生你細路仔已經越嚟越少嘅。其實如果我增開支嘅話，我真係想攞選票，我梗係搞落去醫療啊。 社會福利嗰度啦，啲人口老化啊嘛，但啲人又唔死啊嘛，你一人唔死都有投票權嘅嘛，大佬啊真係。 嗯。 嗱，咁我何必又要 ending 啲僆仔咧？又坦白講下佢係咪先？ 嗯。 咁你咪到你咁樣去做嘅啫嘛，係咪先？ 喂，仲有曾俊華講啊，希望所有有條件工作嘅人能夠盡快返回勞動市場，自食其力。 嗯。 啊，更加咧就要進一步咧係呢個自由經濟。 我冇人去炒啊！哇，咁都系用紧我自己 的 self employ 啊！ 即系所以我话佢所谓想加经常性开支，你最好一个参考嘅方法系咩咧？就睇下民建联同工联会佢派啲乜嘢？佢系派呢个蛇斋饼种噶嘛？呢啲 target 都系上咗年纪 噶，呢家有电视机噶，有 pass 噶 ，OK。 咁佢都系 target 嗰啲上咗年纪嘅选民啊嘛，即系受下你因为投你一票啊嘛。你又唔見佢送下呢個 PlayStation 4？ 屌你真係，係咪先？因為嗰啲僆仔未有好似投票啊嘛。即係如果你係將佢好利益化去睇嘅，就肯定係咁樣做啦。咁曾俊華真係坐你都戇 Q 啦，大佬真係，係咪先？ 係。仲有啦 ，CY 講嘛，我認為咧，錢係應該用喺培育下一代嘅，同埋咧用喺咧長遠投資嘅。 嗯。 即係用錢啦。咁去到曾俊華咧就講反話啦。嗱，避免我哋這一代嘅支出。即系唔知系咪包括埋嗰啲经常性支出咧，成为下一代嘅负担。 啊， 即系话唔好使先，唔好先使未来钱啦。咁啊，做个最后尾咧，最后尾结语啦。唉、哎，今日差唔多啦。呢个梁振英梗系呢个政治正确啦，就话而且咧系有国家嘅支持咧，呢、這个就系我哋信心嘅基础。 咁梁振英嗰份咧就好明显系擦鞋嘅施工稿。OK， 咁啊呢份 喂讲埋啦。阿胡蘇佬點講咧？我對香港人有絕對嘅信心，信心係 rests with Hong Kong gas。 即係好本土派同埋呢個建制派，點解會曾俊華講啲嘢變咗本土派嘅？真係 莫非呢個胡蘇曾想出嚟選？你唔使旨意通過波仔，你唔使出嚟選。 俾人壓得太犀利，所以要頂兩句硬硬你咁樣樣啊！ 屌佢後邊嘅，佢有中共支持啊嘛！你梁振英而家係已經失勢噶啦嘛！ 咁呢啲 儘管一定會做落去。 系， 我就唔信佢会落台嘅。 完成佢个任务 ，OK 吓、 啊。乜嘢任务啊？怼冧紧港台啊！屌。 系，咁啊呢个咁啊，佢想港台咧就啊，我哋可能吓揾个节目再讲过啦。 港台系，港台应该要讲下，系点解要几廿亿起个新大楼嘅？我真系唔好明。 嗰度系真系要详细解下。 佢起个新大楼贵定起个政府总部贵啊？我想问。 嗯。 咁唔係咁，要我要精一求精 ，OK 啊？追求更美丽嘅建筑噶嘛，系咪 啊？最后结语咧就咁讲嘅。呢、这個曾俊華不信命運，但信機會，啊，即係要靠自己啦，靠自己又係呢個右派思想啦，啲右交。 即係話你都唔好信我啦，唔好靠政府啊，都係靠自己算啦。 温和派右交， 嗰、那個成段嘢都係咁樣樣嘅啫喎，最後嘅結語係啊， 即係你唔好信政府，你就信你自己。咁但係你揾到水咧，就唔該交啲水俾我啊，就係、是、咁多啦。 同埋咧，最後尾句説話梗係要 thank you 噶嘛，噏完之後呢、这個 CY 噏咩？多謝各位，如果各位包括咧。就即係主席阿曾玉成、阿成哥，仲有議員同埋各位市民嘅， 同埋個喺即係電視機旁邊嘅 politician 啦，要選啦，即係佢個班主，起碼佢口頭上嘅班主就係呢班人啦。咁咧 ，VS 咧依個曾俊華咧，根本咧就唔打算出嚟選嘅，所以就係咧傳統喺議會裏面講嘅，多謝主席 ，thank you chairman。 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其實 本來仲好多嘢好講嘅呢份嘢。 咁其實可以下個禮拜都可以繼續嘅，咁啊用另一個角度啦，或者用數據嗰方面啦，即係揾。 不過咧，有啲大家即係都知㗎啦，就係、是、今次一次過個派糖咧係少咗40% 嘅，即係派200億嘅啫。舊年派300多億嘅，而有啲基本知識咧，我成日都仲有啲 figures， 我哋都要死記嘅。原來香港政府嘅支出咧，每年大概係4000多億嘅。係啊，咁佔我哋嘅 GDP 咧。大概咧係20% 左右嘅啫，咁佢想 keep 住咧呢個曾俊華永遠都係咧20%，我哋國民生產總值GDP 係咪講成國民生產總值嘅值數？ 冇錯， 國民生產總值咧嘅大概20%嘅啫，啊唔好超過呢個數字，咁我哋大家就可以 healthy 啲啦。 咁啊去下開開心心又做落去，做個退休啊，咁啊大家都好啦。 咁就不願意啊，退休不願意，不咧曾俊華幾容易相處。啊！即系我见过，我有啲场合咧见佢第一次真人喺街见过佢咧。当然，我做传媒咧，即系工作上都见过佢噶啦。你话真人见过佢咧，我喺书局 見過佢，佢睇緊書嘅。 哦，我以為你見，我以為你見佢喺度食緊薯片添。 好，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咧，我哋可能繼續會有下筆嘅財政預算案嘅。OK， 好，拜拜， 拜拜。